大家好，我叫邓日雄，我来自江苏云台，我是中国人民港澳大学网络文学与信息主义一七级生，欢迎大家来个见识，我爱中国人民港澳大学。 大家好，我名叫李杰，我来湖南省柏林市，我是新马二级人幺七级学生，欢迎大家来我们湖南省柏林市省，我爱中国人民港澳大学。 大家好，我叫徐晶，我来自天津，很高兴来到中国人民广播大学，我爱中国人民广播大学。 三月特西班努你那儿到哪儿奥布拉什么克拉斯伊尔森白日了比他们的哈尔坦 PPSUC。 我是秦怡，我来自湖南永久，那个站就是有柳宗元的小食堂的地方，很高兴来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劲爆小的幸福。 大家好，我是苏永高，来自陕西江中，我是广大青文群二零一七级相声啊，欢迎大家去我们的房，爱中国人民广播大学。 OK， 我的各位，我的爱男爱，非常高兴来搞中国人民公安号也一万了解第一句话来闹。 大家好，我是张振彪，来自海南兰州，欢迎海南来海南兰州，我爱中国人民公安号。 好了。听了这些小伙伴的方言，相信正在收听的你一定听到了熟悉的家乡话，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想家了呢？ 穿上这身警服，离开家乡到工大求学，所谓有朋自远方来，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因缘相聚，让我们扬帆起航，度过在工大四年的美好时光。 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我们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白书月， 我是主播笑笑， 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我从南府而来，越过了河伯，又在长亭饮了最烈的杜康，吻过心上的采莲人，来到了这里。 我来自西北内蒙广袤草原，在芳草茵茵的季节，曾把最后一些马族群的悠扬来到了这里。 我的家乡也在这个美丽的草原上，我在那里向尚未南飞的鸿雁告了辞，喝过最后一碗 母亲手煮的奶茶， 来到了这里。 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工大之声广播台文化之星栏目，这里是方圆第一期，我是主播小溪， 我是主播舒月， 我是主播笑笑。 笑笑舒月，你们知道吗，2018年是工大建校70周年。 嗯，是啊，工大在岁月的变迁中辗转，70年的时光就过去了。 对了，你让我想起了最近火的10年，这可是让很多工大人回想起了自己的青葱岁月。 小溪，记得歌词吗？ 当然了，我记得最感动我的是这么几句歌词。那年我们初次相遇18、19，如今相遇又30出头。 10年离别模糊了双眼， 10年激动中我们又相见，工大原是荒凉地，梦与信仰成方圆， 心有方圆，我自有也。 此间身披斗笠的少年啊，如果你和我们一样热爱着这个世界，那么请来方圆吧。 本期的方圆为你讲述从历史深处走的工大。今天天气很好，又是周末，正好去图书馆，记得上次那本《罗曼蒂克消亡史》还差些许就能看完了。 哎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吧？ 没事。哎，笑笑，是你啊？ 哟，是舒月啊，这么急是要干嘛呢？ 我有个作业要写，正急着去图书馆呢。 哦，原来你也要去图书馆，那我们一起吧。 好啊，有个人陪我也好。 终于写完了，你在看什么？ 哦，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看了有几周了，我想把它看完。 这个名字很吸引人啊，能和我说说讲的是什么吗？ 好啊，这本书说的是哎，书院呢？刚才不是还在这里吗？这儿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了？这些灯怎么都坏了？算了，我还是先回宿舍吧。门怎么打不开了？那边好像有人，我去看看。哎，是个老爷爷，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算了，上前问问他吧。老爷爷，你好，图书馆怎么关门了？现在不应该还早吗？ 还早？不早了，你看看时间。 这现在已经十点半了，怎么办？寝室已经熄灯了。 你呀、啊，看书看入迷了，睡在桌上怎么喊也喊不起来。 怎么会这样？我才来工大，知道这里纪律严明，我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去？ 我看呢，你就先待在这儿吧。来，我给你讲讲工大的故事。 这个老人看起来很是慈祥，我忍不住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说起工大的故事。 从西野村走来， 工大诞生在一个叫做西野村的地方。 商汤奇遇，既见河水，见河之畔山水俊秀，树木葱葱，上古多乱，因此僻静，择而居之，方有村落，西野为大。 西野一直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地方，但那时1948年，祖国还在战火之中。 就是在这样的漫天炮火之中，公安大学最早的萌芽华北保卫干部培训班建立了。 1948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为适应华北地区大中城市解放后接管和组建公安机关的需要，在河北省平山县西野村创建了华北干部培训班。 到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华北公干随之迁入了北平。 1950年1月，华北公干扩建为中央公安干部学校， 孕育警魂的木樨地。 1952年10月，学校迁入了木樨地。 从此，学校办学有地区性，扩大面向全国，为新中国培育了新一代公安人才。 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成立的初期啊，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只能暂借白云观办学，没有课堂。学员露天上课，没有食堂，学员席地就餐，没有宿舍，学员就睡那大通铺啊，20来个人挤在一个电脑里。 原来这里就是工大在木樨地的开基之地啊。 嘿，兄弟，愣啥呢？要开饭了。 哦，我知道了。 1953年1月，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公安工作的要求，经国务院批准，原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改组为中央人民公安学院。 经中央批准，1978年恢复办学。1982年1月，为满足公安工作对学校专业化建设的要求， 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基础上恢复了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学院在着力于培养公安机关业务骨干的同时，还担负了代训司法、检察、法院干部的任务，并开始筹建全日制正规大学。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对高素质公安人才的需要，198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央人民公安学院改建为全日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国际政治学院的华丽转身，警官大学的光辉。 其实在原来啊，我们有一个同样在警界有着赫赫声名的兄弟院校。 这个我知道，是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吗？ 对了，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创建于1978年，是公安部成立最早的直属本科院校，历经政法专科学校、国际政治学院两次调整，学校性质由隐蔽转向公开。1984年改建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还是彭真同志题写的校名呢。 惊艳的双出合璧。 1998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逐渐壮大的公安最高学府。 2000年11月，原北京交通人民警察学校整建制划归公安大学，成立沙河培训基地。 2003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全国公安教育系统唯一一所同时拥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光荣的公安民警大练兵。 2004年10月15日，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亲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观摩全国公安民警大练兵汇报演练，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2006年3月，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更名为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依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重点承担高级警官职务晋升培训任务。 2012年，中央政法委、教育部批准学校设立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基地。2014年3月，公安部批准学校设立公安部警务实战训练基地。这是木樨地的核桃树林， 那些树与工大共立了荣辱。 校园里有十几棵大草树，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村民手中买地的时候就有了，之前就手腕粗细，现在已有几尺粗了。高井楼前30号楼前的枣树可以称得上牧区最年长的树，他们见证并经历了2-3辈人的生活，给历史悠久的工大校园带来一种时光尘埃积淀的文化气息。一圈又一圈的年轮展现出的是树的宿命，一棵树，一代人，一段历史。 公安大学两个校区都有许多核桃树，很多同学爱称其为工大的橡树。木樨地校区各平房间的核桃树是1960年种的，当时种了许多经济树木，现在图书馆后还有许多梨树、山楂树。28号楼建设前，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果园，种满了梨树、桃树，每年到春天还种菜。 哦，这是什么地方？ 傻孩子，这是防空洞。 你知道吗？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图书馆，学校地下别有一个世界，遍布的防空洞和地道四通八达，能将你带到意想不到的神秘地点。 现在学生宿舍的地下通道仍能打开，同时礼堂前的小花园中仍然保留着那个具有年代感的入口。尽管杂草丛生，斑斑驳驳，但一块块的铁锈展示着它年代的久远。我们虽然已无从得知地下藏有何种神秘的遗迹，但我们知道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工大背后，有更多的故事等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 哦，哎，我又回来了。 笑笑，你在说什么？ 我刚才好像穿越了。 哎呦，你哪是穿越了，你是去见周公了。刚才还跟我讲着罗曼蒂克消亡史呢，说是旷了先睡一会儿，一睡就睡到了现在。 现在下午五点，原来是一场梦啊。 本期的方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仅以本期方圆祝福工大七十周年之诞。 历史深处，工大迈着大步而来，到今那年的工大人已是古稀之年。 工大从荒原变成藏蓝色的方圆，是无数先辈用热忱和鲜血换来的。 工大，我们的母校，我们提前祝您 生日快乐。 感谢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 ，See you。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茶山茶福，花开花落，心情积蓄，味道几何。一首老歌，一杯好茶，音乐陪你浪迹天涯。小耳朵们你们好啊，又到了美好的星期五了，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倾城乐音，我是小德。 我是左左。寒假就快到了，很多身边的同学已经开始打算购买回家的机票了，相信大部分小伙伴都有过坐飞机的经历，也或多或少在机场遇到过乌龙或者有意思的人和事。今天就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机场逸闻吧。 我先开始啦。网上一位朋友说，之前在北京坐飞机，大晚上11点左右了，好几个国际航班在一起，大家一起过边检的时候都一副好困的样子，身上穿着很厚在排队，然后有两个女生穿得很少，下面光着腿，化着很浓的妆，还在我前面好几个弯。因为打扮比较显眼，就以看美女的心态多注意了下。后来俩人过边检的时候堵着一个窗口好久，好几个工作人员来来回回走，我还以为是签证有问题还是护照过期了啥的，结果排到我了，正好他俩在旁边，就抱着八卦心态听了会儿对话。原来俩人整容整的护照上的人完全和本人不一致，验检小哥根本不敢放人，所以一直叫了好几个人过来确认。等我走了，他俩都还在那堵着，所以他们为啥不去更新护照照片呀？ 这个我也遇到过哎，因为我是属于小时候长得巨丑的类型，然后越长大越正常。以前过澳门通行证的照片一直是小时候都没换过，关口的小哥对比照片就要看好久。好在后来， 后来咋更新照片了？ 不是，换成电子通行证了。 服气，原来是因为不用人工识别了。 这里有一条贼有意思的，和哥哥姐姐一起去泰国，在机场他们推着我在推行车上，我突然被超级重的打了一下屁股，我一看旁边有两个外国人在狂笑，我直接上去也超级重的打在笑得最欢的那个人的屁股上，特别响，结果是我姐打的我，当时所有人都在狂笑。 这还真是坑妹，不坑不要钱。再看这里，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广州，赶上了风雨交加，飞机无法起飞，工作人员给大家发盒饭吃，还没刚吃一口就通知登机， 一群人端着饭就冲了进去，天气太恶劣，飞机晃动的超级厉害，通过窗户可以清晰的看到闪电，那场面简直和拍电影一样。 想想就觉得那个场面很逗，一群人呼啦啦端着盒饭就登了机。不过和飞机不搭的可不止这一条，春节飞机上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预计在20分钟后降落叉叉机场，现在飞机已经开始下降。我前面一排有三个人，两女一男，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伸懒腰打哈欠。男的说终于到了，一个女的打开行李盖子准备搬箱子，另一个女的冲着后舱大喊，叉叉到站了，把箱子拿出来到门口等我们。 这操作彪悍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集春运呢。有一位知乎上的朋友分享了下面这条，从上海飞迪拜，有一位尼日利亚阿姨行李超重到要交20000多人民币，我没见到她的行李，也不知道是不是用吨来衡量。 机场永远的痛，行李超重，护照过期，航班延误。来看看一位小朋友的亲身经历。一次深圳下暴雨，中午到了机场，里面已经堆了好几千人，安检外大屏幕延误的航班都写不下，硬着头皮挤了进去。进去以后那叫一个人山人海，连扶梯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乘客正在愤怒地朝柜台里面怒吼加捶桌子。柜台里的女孩子一个劲地说，等一下我正在查，等一下等一下。而外面的乘客越来越无法克制他们的愤怒，咆哮声越来越大。就在这时，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柜台里的女孩子大吼一声，我不是工作人员，我也是乘客呀。工作人员全都跑了，我好心帮你们黑进了系统查航班，你们能不能不要吵了。好了，听了这么多素人的趣事，我们也来感受一下明星的机场趣闻吧。 还记得在一期综艺节目上，何炅分享了有一次送小侄子坐飞机的经历，因为想低调一点嘛，就戴了帽子、墨镜和口罩，结果牵着小侄子走到机场人最多的地方，小侄子突然大声地冲着他来了一句，叔叔你打扮成这样是不是怕别人认出来你是何炅哦。炯炯顿时风中凌乱。 还有这一条，我王嘉尔刚出道那会儿，有一次坐飞机回国，在飞机上特别自信地跟乘务人员强调，等一下哦，我出去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在等我，你们注意派人维持好秩序哦。结果嘎嘎凹好了造型，一下飞机发现只有三个人在等他，他爸妈还有他爸最要好的朋友，不禁为我嘎掬一把心酸泪。 人间不拆，有家里人来接很幸福好不好，想想自己我都忍不住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自己点一首凉凉了。 好了好了，不说笑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咱们这期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 我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的吧，听众小伙伴们，那我们下期再见，不要太想念我。 放心吧，绝对不会的，大家再见啦。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大哥的代表作有很多，比如《爱的代价》《当爱已成往事》《真心英雄》《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有即将为大家重点介绍的三首歌曲《山丘》《凡人歌》《给自己的歌》。接下来就让我来带领大家走进李宗盛大哥的音乐世界。首先是今天的第一首歌《山丘》。山丘歌词中透露着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与失败后，回首往事，诸多未完成的心愿。第二层意思更大的是督促年轻人，如歌词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所写一生所求太多，会很累，到头来一场空。李宗盛的山丘，从词曲的解构来讲，或许真算不上特别出色和出彩，但有的歌曲无关词曲唱和编曲，只有关于心，心若在，歌就在。心声同步的结果，会让歌曲本身形成一种吸力，无论男女，尽皆吸引。 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首歌《凡人歌》。《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对仗极其工整的歌词，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极多调侃，极多无奈，跃然纸上。而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却更是不由令人深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抱怨过去了，我们还是要活着，还必须面对每一天，并且还必须积极地入世，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谁不是一边说着不想活了，一边拼命活着。给自己的歌，从歌名上就明说是给自己的歌。 年过半百的李宗盛给别人写过无数首好歌之后，面对人到中年的自己，冷静出手，挖掘自我深层的所有情绪，深刻入骨，字字如锥。歌词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用语平实却无比深刻，而且句句押韵，白话也如诗。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半是追问半是感慨的开头的气场让听众沦陷。后来我才发现李宗盛是那么动人，是因为他写的爱情里从不哭诉自己的付出，多的是对曾经的反思和岁月流过的一声轻叹。年轻人爱听伤感的情歌，倾其所有依然得不到你，那么爱你你却抛弃了我和曾经。在李宗盛那里没有，他说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 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我是主播疯子。 98.2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今天的工大之声，我是主播陈岩， 我是主播王兰琪。 好久没见，大家有想我们吗？维密大秀为大家展现了一波世界上最美好的身材之余，也掀起了朋友圈新一波 flag 狂潮。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年维密我走秀；今天少喝一口汤，明年维密我开场。 你只毒奶不吹不黑，你的小肉肉也不是多吃一块肉吃出来的，肉肉来之不易，少吃一块能下去吗？ 好想打你哦，在欣赏超模风姿之余，超模的着装也让我浮想联翩呀。从课本里的中世纪女装到今天的现代女装，实在是跨度巨大。今天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西方女装发展史。 哥特式服饰，哥特式服装改写了西方的服装史，女装以男女同行的科特和秀尔科为主。哥特时代的女子发型中最具特色的是艾斯科菲尔，是在头上横向张开的两个发结上罩个网，在这个网外面套上金属丝折成的骨架，再在这个骨架上披纱。艾斯科菲恩的造型种类很多，主要有 U 字型和蝴蝶型。 文艺复兴时期服饰，文艺复兴就是指对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复兴，以此向中世纪神学挑战。在文艺复兴期间起主要作用的人文主义者不接受研究神学和逻辑学的经验哲学，他们追求一种流畅而优美的风格，这种风格更能吸引人性中的美感而非理智。他们追求人的个性，反对宗教束缚，开始通过服装表现人体的形体美。意大利风格时代，风格开放优雅，女装变得浑圆，主要有腰部有接缝的连衣裙，称作罗布，领口开得很大，高腰身，衣长及地，袖子有紧身袖筒和一段一段扎起来的莲藕式的袖子。 西班牙风格时代，罗布是当时的主要女装，收腰，以腰围线为界，上下分别裁制，上底部与裙子在腰线上缝合或用系带连接，这种上下分开构成的连衣裙形式是近代合理的二部式衣服之基础。作为西方时尚史上的常驻嘉宾，裙撑再次首次出场。16世纪，西班牙贵族发明出一种用金鱼须、藤条、铁丝等做成的骨架，像亚麻布制成的裙撑，穿在裙装下呈吊钟形。早期，小型裙撑以其凉快而方便干活的优点为女性所爱，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裙撑成为西班牙上层阶级女性正式宴会的必备装饰。它与好基友紧身胸衣成双成对，共同塑造了前凸后翘、细腰分臀的西方古典女子形象。20年后，不甘示弱的法国人又做出了另一种相对来说更方便的裙撑，它是用马尾织物做成像轮胎一样的支架，搭在腰间，罩上的裙子就会随着轮胎垂落开，裙撑的审美逐渐走向浮夸。 巴洛克时期服饰，17世纪到18世纪初，欧洲极为动荡，封建王权贵族、新兴资产阶级、新旧宗教势力以及普罗大众不断展开角斗。服装史上把这期间服装文化的奇异变迁称作巴洛克时期。巴洛克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意为变异的珍珠，泛指各种稀奇古怪、违背古典主义艺术标准的事物。荷兰风格时代，率先建立资本主义的荷兰在17世纪前期引领欧洲时尚，服装摆脱了过于人为夸张的特点，弃用裙撑与紧身胸衣，使女子外形平缓而柔和，装饰现在看来依旧繁缛，但在当时已是浮夸界一股清流。法国风格时代，流动的衣褶、变化的线条、缎带、蕾丝、刺绣、饰钮，多种装饰在罗布上竞相争艳。 洛可可时期服饰，洛可可一词源于法语，意为用贝壳、石块能见到的岩状器石，起先是从中国传入的园林设计中的人工假山，后指具有贝壳曲线纹样的装饰风格。洛可可风格具有流畅优美的曲线美和温和滋润的色光美，富于清新大胆的自然感，舒畅明快的色彩与精巧玲珑的图案相得益彰，洛可可艺术在无尽的繁复细节中得到了完美体现。裙撑与紧身胸衣这对难兄难弟再度崛起， 还要靠17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老大哥法国。在其他国家都断续朝资本主义社会跋涉时，法国却别出心裁地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道路上飙车。在路易十四引导下的奢华风潮中，撑场法宝裙撑再度登场，横扫千军式的裙子日渐走红。这种裙撑有多宽呢？某夫人穿这种裙撑不侧着身子进不去门，这在当时都不能算笑话。裙撑的变种突出后蹲挺翘的巴斯尔样式的雏形也在17世纪末首次出场。 近代服饰，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女装腰线回到自然位置，重新启用紧身胸衣，膨大的裙子，独特的袖型，浪漫的领巾。而在这一时期，夸张的大裙摆开始回头。19世纪中期，宫廷认为后衬裙太热还容易引发妇科病，所以把这种透气又凉爽的裙撑拉了回来。不过这时候的材料已经变成了金属，这种材质让姑娘们可以使用更大的裙撑，所以裙子越来越大，动辄直径6英尺。这种裙子根本没办法一个人穿，需要很多人帮忙。这种夸张的大裙子是舞会穿的，结果很多人日常也穿，于是笑点不断，嘲讽这种裙子成了各大杂志的热潮。与此同时，意外身亡的方式也是花样翻新，站在海边看风景被风吹入海中淹死，走在路上裙子被卷入马车被拖拽死，坐在炉子边烤火裙子被引燃了被烧死，打翻烛台烧着裙子引燃了整个会场。每周新闻上因为裙子而葬身火海的贵族少女都不是稀罕事，这不仅对女士们是致命的，甚至在火灾时因为大裙子堵住出口，常有整个会堂里的人都被烧死的惨剧。巴斯尔时期，19世纪70年代初，合体的连衣裙式服装登上时尚舞台，被把长垂下来的长裙整理好后堆放在后臀部，臀垫巴斯尔再次出现。它小小轻便，只突出臀部，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消失。 现代服饰，变革中的1900至1930。20世纪初，女性对服装变革的要求日趋强烈，以紧身胸衣为核心的旧服饰与现代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协调，促使现代时装登上历史舞台，把女性从紧身胸衣的独裁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时装革命的号角，使女裙产生许多质的变化，紧身胸衣与后衬裙撑并且淘汰，远东风格的宽松简洁之美成为西方时尚界所借鉴。00年代的穿衣风格源于巴黎，被戏称为沙漏女郎，追求更纤细的腰，更厚实和圆滑的胸，曲线更优美的臀部，配以巨大的泡泡袖和最短也都到脚踝的巨大长裙。10年代的姑娘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一战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生活压力迫使女性出门工作，更舒适得体的衣服更受欢迎，而当时远东风格的流行也让很多姑娘抛弃了束胸，从少穿变成了不穿。尽管如此，姑娘们的选择也只有长裙，最多露出脚踝，再高一点也许就会因有伤风化而被扔进了警察局。 随着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赋予女性选举权的第19条修正案，美国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结束，姑娘们更加自由地追求个人价值，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这又让服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完全露出小腿的更短的裙子，降至胯骨的腰线，越来越短的头发，彻底的淡化曲线，这助推了性别淡化，也体现了女权思潮。这时候也出现了在当时看来最为离经叛道的装束裤装。女裤最早出现在10年代后期，但蓬勃爆发是在20年代，这是外出工作求学女性的最好选择。但在当时，裤子是男人的专属，女性裤装时尚到让不少人无法接受。然而这种约束对于一些已经掌握了先进知识的姑娘实在是不值一提， 他们和男性一样去读书去工作，也穿着当时男性们最流行的马裤，一切都自然而随意。 经典优雅的1950至1970，二战结束后，在社会变化和一批设计师的努力下，西方高级时装的辉煌成为永远的经典，也使时装业的发展达到了划时代的高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同志们，下周见啦。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